跟他有多好，你的心声我总听得到，我总猜得到，我知道我的一切祷告今已绝无用途，为你分开也好，为他分开也好，在这天我